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台湾第一架从武汉市返台包机名单出包，也让两岸间的政治角力再度浮上台面。目前还有979名国人申请协助返乡，但是迟迟等不到班机。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抨击，后续运送安排不断受到台湾当局阻挠。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受访时叹了口气说，叫我准第二批我也签不下去。这架接返国人的班机才春节疏运模式，回避敏感的两岸问题，但是2月3号抵台之后，三人发烧，一人确诊，防疫出现破口。后续更发现实际登机乘客与陆委会收到的名单不符，防疫救援行动演变成政治角力。柯文哲今天指出，牵涉到政治就很麻烦，第一批夹带一个进来，现在叫我批准第二批我也签不下去。柯文哲提醒，现在人潮聚集，密闭空间，对象不特定场合最好戴上口罩，接下来的考验是怕社区感染。比较正确的说法是，疫情考验还没开始，包括应变医院、隔离场所都要事先准备。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一名台籍干部1月24号从湖北省返台，入住高雄市苓雅区一家旅店自我隔离，被迫退房借户送医隔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说明，这名男子入境时，武汉市以外的湖北省其他城市还没有列为二级警戒区域，加上不是确诊个案，所以投诉旅店不必暂停营业，全店消毒。这名男子公司在台中市，公司派驻湖北省，在台湾没有房子，户籍设在屏东县父亲住处，但是父亲居无定所，男子返台也只能投诉饭店。他在24号入境之后，直奔旅店投诉自我隔离14天，原定今天退房，但当时没有主动告知店家他有湖北省旅游史。直到周二，屏东县卫生局追踪找上门，业者立刻下逐客令。男子当晚被迫退房求助警方，随即由消防局出勤救护车就近送指定医院收容隔离。在送过程全程借护，男子没有疫情症状，今天期满出院。卫生局强调，如果类似这名台商在台无家可归，可以主动通报卫生局或警方，能够就近安排指定隔离医院安置。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全球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美国总统川普第一次通电话。习近平说，疫情防控逐步奏效，中国很有信心也有能力战胜疫情。川普表达信任中国处理疫情的能力，双方也重申落实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今天之前，中美两国讨论疫情多半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言语指责交锋。习近平今天告诉川普，中国政府和人民全力以赴抗击疫情，全国动员，全面部署，快速反应，采取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经济长期向好发展趋势不变。川普同意双边继续多方面沟通合作，两人也再度表明落实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36点，跌幅1.16%，来到11612点，成交金额1286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40点，来到23832点。 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3点，跌幅1.06%，来到2204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1点，来到285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4点，来到10556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243点，来到2725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下跌39点，跌幅1.23%，来到3191点。封面通过，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中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台南以北东半部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容易吹起8到9级强阵风。大陆冷气团南下，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天气会转冷。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每一天都要来点阳光。 妹妹，告诉妈咪，如果陌生人要请你吃糖果、喝饮料，要说什么？ 不可以，我要回家跟妈妈一起喝豆浆。 很好，统一阳光豆浆，喝进健康，少负担，选用非机改黄豆，不添加防腐剂和香料，补充优质蛋白质，守护最爱的家人。 今天我也要喝统一阳光豆浆。 嘉义大学 EMBA 采周末弹性上课，让你兼顾工作、学业与家庭。 以技术报告取代论文，是在职进修的最佳选择。 专业创新，实务导向， 带您拓展新局，迈向卓越。 即日起报名至2月20号止，招生简章请上嘉义大学 EMBA 网站查询。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罗大佑。 青春中，我想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爱不失控。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t's over and I'm hoping you're mean, you're sort of a dick sometimes, but someone out there is surely gonna love a dick. Check, please. Let's be friends. Friends, yes， 让我们来当好朋友吧。下午的两点十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呢，广播女神玛丽呢在录她的电视带状节目《一镜到底》E-Studio 一镜到底，所以今天没有办法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的一周大事，分享这个诚实电影预告院。但是来到了周末，星期五 Friday， 让我们开开心心的一起哥哥妹妹有意思吧。 不知所措，失去信任，失望很近。希望很远，勇敢好难，但不想放弃，只好深呼吸，相信明天还有好天气。 现在就出发，学着不害怕，学着不会在一个人的夜晚哭得稀里哗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廖文强与坏神经乐团，一起出发不要害怕。两点十四分，今天来到星期五，周末来临，就让我们来想想我们这个礼拜做了些什么事情吧。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或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分享一下你的一周大事。 그대로만 있어 눈이 멀었다 그깟 사랑 따위에 뛰어들었다 네가 사는 세상에 넌 나를 뜨겁게 정신 못 차리게 넌 나를 날개도 없이 하늘을 날게 해 뛰어들게 네가 불길이라면 나는 따뜻하다면 태워릴게 뛰어들게 가슴한 길이라면 나는 부드럽다면 몸던질게 네가 나를 벼락 끝에 세운다면 알고 싶다면 떨어질게 에이 네가 나를 어둠 속에 가둔다면 피곤했다면 누가 묻게 어떤 자극적인 자극보다 자극적인 자극 널 위해서라면 사는 것도 그만두고 싶게 해 나를 눈이 멀었다 그깟 사랑 따위에 뛰어들었다 네가 사는 세상에 넌 나를 뜨겁게 정신 못 차리게 넌 나를 날개도 없이 하늘을 날게 해 뛰어들게 네가 불길이라면 나는 따뜻하다면 타오를게 뛰어들게 가시밭길이라면 나는 부드럽다면 몸 던질게 굳이 다치면서라도 같이 잊고 싶은 가치 있는 사람 숨이 막히면서라도 같은 공간 내 머물고 싶은 사람 뛰어들게 네가 불길이라면 나는 따뜻하다면 타오를게 뛰어들게 가시밭길이라면 나는 부드럽다면 몸 던질게 뛰어들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Icon， 这首歌叫做 Dive。 必须要说韩国的音乐产业流行音乐界真的是用商品的概念在做音乐，音乐就是商品，什么东西卖了我就把它元素抽出来然后把它组成一首新歌。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之前的 Payball 跟 Kesha 的 Timber。 Let's go. 本周的一周大事。如果呢是自己的一周大事，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或是在 APP 上面留言飞碟联播网。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周大事，当然就还是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又有多少人感染了呢？然后在台湾又有新的寄出了新的口罩政策，就是你的身份证尾数，然后呢哪几天可以领，哪几天不能领啊？一天限领两个。今天的最新消息是，哎呀，这个邮轮真可怕，怎么办？本周跟肺炎相关的，然后还有包机的问题。其实这个肺炎啊，这个背后口罩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就还是把它泛政治化了，就变成了一个你是支持政府的还是不支持政府的。而这个政府呢，后面又有一个更核心的，就是你的颜色是比较偏哪一边的，会影响了你对于这一次政府的作为或是没有作为，你的心里会有一些评论。本周就有一个真的就蛮比较政治，就真的蛮政治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包机啊，对吧？包机回来啊，从武汉就是撤台桥回来，这个包机上面，02-3-6-3-9-9-5-5，嗨，你好。 嗨，马克好。 嗨，你是？ 我是台南阿兵。 台南的阿兵吗？ 嗯。 台南阿兵的一周大事是？ 今天公司要吃春酒。 嗯。 因为没有尾牙，我以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嗯哼。 对，然后最重要是明天要去听演唱会。 什么什么演唱会？ 明天要去听演唱会。 谁的演唱会？ 宇宙人。 天哪，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小鸡蛋， 小鸡蛋，好，希望你听得开心，春酒也吃得开心啊。 嗯，谢谢马克， 拜拜， 拜拜。 有很多公司其实就是春酒就直接无限期延后，然后就取消了，哦。 待てね。 劲碟放送， 主宰乐坛超狂纪录，最狂怪物新人，怪奇比例。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you really rough guy, just can't get enough guy, just always so puff guy. I'm that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Duh. As long as I'm here, girls go to hell, 'cause even God herself has enemies. And once the water starts to rise and heaven's out of sight, she'll want the devil on her team. 无法归类，颠倒流行音乐，最狂怪物新人，怪奇比例，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 毕书尽，欢庆小林四十岁生日，配 Clex 韩系镜架镜片送给你，整副只要1100。Kobayashi 小林眼镜。 配眼镜到小林，小林眼镜40周年庆，配 Clex 韩系镜架镜片免费送，整副只要1100。Kobayashi 小林眼镜， 定期换毛巾，健康好心情。浓浓精梳棉最干净毛巾、浴巾 ，7-Eleven 任选第二件5折 ，NONNO 浓浓。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优胡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吴卓源，全世界的朋友都让我失望。第四名，杨丞琳，恋爱。第三名，田馥甄。玄日。第二名邓紫棋，摩天动物园。第一名周兴哲， I don't mind。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娃娃魏如萱， 2:28。在一周大事呢，整个世界台湾其实都在关注武汉口罩包机的时候，各位自己的人生发生了些什么大事呢？在前天我真的是看到自己的脸书，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每个人在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都是口罩，然后都是肺炎，都是包机。我想说，哦，这件事情真的。我不说不重要，我说真的对各位的生活有如此大的影响吗？就是你是包机的家属吗？你是真的完全买不到口罩的人吗？对了，我是啦。还有肺炎现在真的在台湾有群聚感染了吗？就是 what？ 各位个人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Arthur 说，一周大事是公司开始新的软体开发机制，接着下来每天都要开会报告，不能安稳的在当薪水小偷啦。Alex 的一周大事，表弟到台大当交换生了，祝他在台湾一切顺利。 So comfortable with you. You make me comfortable with you. You make me wanna get, wanna go deep, intimate. Let you in me inside. You're deserving of my mind.Lay your head on my pillow and say, ooh, ooh, I got you. When I'm touching, no, it's okay, ooh, ooh. When I get around you, I lose it. Lose it, 'cause I feel so comfortable with you. touching my body, say, ooh, ooh, ooh. I ain't loving nobody but you. You're right, cause I feel so comfortable with you. 这个一周大事呢，发生在星期天的时候做出了决定。高中职以下的各级学校，哎，本来寒假要放完了，要开学了，哎，全部都延后了。那这个学期呢也延长了。接着下来呢，就很多的大学跟进。那这一些学校呢，除了他们的这个学生们不用再上课之外呢，影响到的有学生的家长嘛，这个很直接的。还顺带影响到了一些有租用学校场地的人，像是呢，就是我们星期天晚上的打球的地方呢，就是在一个国中里面，然后也接到了这个公文说，哦，因为配合这个政策，所以其实本来寒假是有开的，可是呢，就他们就觉得算了，我们就干脆球场也不开放好了，就不开了啊，你们想要来打球啊，不好意思，没球打了。歌曲来自于孙友安，这首歌就叫做《伸缩自在的爱》，跟 OZ 一起合作的歌曲。2:3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星期五再邀请大家分享自己的一周大事。在 App 上面有人的一周大事呢，是姐夫有躁郁症，从去年的10月、11月在发病啊，这个礼拜终于住院治疗了。另外的一周大事一样是跟这个新的病毒有关系啊，学长结束了荣总3天的隔离，接着下来这个礼拜、本周、下个礼拜、下周要继续的自主隔离。 02-363-9955，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嗨， 你好，我是澳洲的饼干狗。 澳洲的饼干狗，你好啊。 那你好，我想要讲一下我们这边那个买口罩的状况。 所以现在这是越洋电话吗？ 对对对。 你在澳洲的哪边呢？ 我在澳洲的布里斯本。 在 Brisbane 买口罩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这边的口罩都已经被所有的华人都 扫光 惯，对对对。然后澳洲他们政府本身对于这一次那个冠状病毒的配套没有像台湾那么风险。然后所以现在你基本上你去药局那个是买不到口罩的。然后有些药局它的那个就算有口罩也是哄抬的价格很高。就是如果你只是买像我那时候有找到你一片大概也要就是只是抛弃式的也要100-200块台币。 哇哦。 对。 天哪。 就是很难找，然后找到你也买不下去这样。 天哪，所以现在你也没有口罩戴就对了。 我们这边有一些那个牙医或是诊所，他们有善心的说捐口罩，可是他们数量也是有限，所以就是你要在 Facebook 跟他们留言一下，然后等要就是再找时间过去拿。对对对。然后因为另外就是澳洲本身戴口罩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这种习惯， 是， 所以我有朋友他就是在市区里面上班吧，然后有一次他就戴了口罩然后要上电梯，然后就被白人制止说你不能进来，就是会影响到一些有点像种族歧视的问题啊。就是说他就是现在有些普遍不应该说有部分的白人他看到其他人戴口罩他们会惊慌， 是， 对对对。 谢谢饼干狗的第一手资讯。然后你最后要说什么？你最后要说什么？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是的，你也是，好好保重。 好， 拜拜。 拜拜。 说真的，就是戴口罩这个习惯啊，就在西方文化就是没有嘛。然后因为我有遇过一些外国人，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不是现在哦，是以前，就是其实在没有病毒的时候，我们相较于其他人来说都是蛮喜欢戴口罩的。然后这个戴口罩呢，可能并不是为了要防止病毒或干嘛，有时候只是觉得我可能没有化妆，或是就是天气有点冷，然后就很习惯戴口罩，或是很多骑车的机车族，然后戴口罩呢也不一定是戴这种现在这种外科用手术用口罩，然后可能就是布口罩什么之类，这好像变成我们的装扮的一部分。可是对西方人来说是有点难以理解的，他们会认为谁会需要戴口罩，是只有生病的人才要戴口罩，所以他们会觉得啊，怎么会有人没有生病也要戴口罩，这真的文化方面那个观念上面的不一样是蛮难转变的。 我的妈妈每一天都在想她，看她穿什么听什么，分析她写什么吃什么，她去过的地方我妈都要去打卡。全世界最爱我的应该是我妈吧，但我妈手机照片里全都是她呀。我有时在想会不会我已经不需要在这一个家，所以我告诉他你要给我一个说法，最爱的究竟是他是我还是爸，还想说把房产当面都过户给他，我妈却嚷不是说好了要在梦里相见吗。一个闪现比算华丽转身回基地，耳朵里面的声音要我完全做自己，我担心明天会不会 都是他自己一人在幻想。我以为我妈今天真的开始不一样，但明天她又寄出那些疯狂的想法。那个歌手现在也对我施法，耳朵里的声音不可能全是假的吧。我很惊讶，转头去望着我的妈，我的妈得意地说，现在你也听见了吧。一个闪现必杀技，华丽转身回基地，耳朵里面的声音要我完全做自己。一个闪现必杀技，华丽转身回基地， 记得我为什么开始做电影吗？因为那一晚林哲一要我去 SPA， 那天有你跟 Gavin 还有木，而我穿了件黑色大褂。现在请你用音乐跟大家叙述一下这段超屌的历史，让大家知道谁是我真正的电影 老师。2:44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为你送上了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真的是融合了他毕生精华的一张专辑，七年之大作，来自于丘比的 La Monde The World。歌曲里面讲到了一个闪现。现在真的好多人在玩英雄联盟啊，好多人在连线手机游戏，好多人在想要取人的向上人头。 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变得疲惫不堪，疲惫不堪？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必须这么勇敢，这么勇敢？当我望向星空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 不管呢是刚刚听到的丘比，还是现在听到的池修，其实呢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特别。0223639955，嗨你好。喂 喂， 嗨你好女士，请问你是？ 对不起。 我迷惘却从来没有失去方向，每次你想办法伤害我。 又是一个在听别的电台打到我们电台的人啊。嗨喂 喂， 你好你是？ 哎喂喂，我听到听到听到听到。 你是谁啊？ 嗨嗨，我是台北宝弟。 宝弟？ 对， 宝弟要跟我们说什么？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我就不讲武汉肺炎了，我讲就是我昨天很意外的发现我很喜欢的伍佰竟然已经有老婆十几年了。 所以你发现这件事情非常惊讶。 对，因为伍佰就是他只是他形象很单纯，就一直很飘撇这样子。 你觉得他一直就 是可能只有他只有一个人生活，对，然后 浪人情歌一直是浪人。 对对对，然后发现的时候非常的压抑，然后结果还是他经纪人这样。欸、所以这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嘛？我跟你说，这个很 common sense 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啦。 啊，但是马克你自己是知道的。 嗯， 啊，好，我昨天蛮 shock 的。 好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发现。 对， 再会了。 对，健身大师就请他了，拜拜， 拜。 当我望向星空。 却什么也没有。 说那么多，说那么多，说那么多，说那么多废话。 说那么多，说那么多，说那么多，说那么多废话。发现你根本不是我对象，其实你根本不好笑。 根本不是我对手，来自于池修0223639955，请关一下收音机，谢谢。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小哈。 小哈的一周大事是？ 我一周大事是我把那个多年打工的超商的工作给辞掉。 哇哦！然后呢？ 哦，原因是因为就是之前不是有那个超商有卖口罩吗？ 对啊。 政府配送的嘛，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们老板都把那些口罩给私自买下来。 天哪，太恶劣了吧。 对，反而因为我一个礼拜只有上一天班，所以我平常根本不知道。然后就是因为上礼拜天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今天的口罩配来了，然后我上班前就卖完了。然后大夜班就因为我是早班，大夜班就跟我说，口罩是3点送来的，然后5点就卖完。我想说怎么可能会这么早？结果后来听其他同事也来说，就是老板有交代，口罩都不能卖。然后我觉得非常生气，我就跟他提离职。 天哪！但 所以后来政府那请说，请说。 但提离职这件事情是因为觉得我不想要再帮这个坏人打工了，我不想要帮这个坏人工作了。 对对对 ，OK。 因为我觉得太过分，我觉得那口罩是要给大家用的，你一个人拿下囤口罩弄行为太过分。 嗯， 就是我不想再帮他工作，帮他赚钱。 好的， 谢谢， 谢谢你， 谢谢马克，拜拜， 拜拜。现在呢，其实，在东区的街头，前几天我看到有人在东区街头卖口罩，台北东区的街头，然后卖了一阵子之后呢，就有警察过去关切，然后开始拿他的口罩在那边看，想说，现在这时候，而且毕竟他也是地摊啦，就本来就应该要被取缔的。 让我还不知道到达幸福最快速的路线，虽然我不能解释。但时间终于会证明一切 baby， 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 APP 上面大家的一周大事，有人今天上午哇热腾腾的考过了汽车驾照，恭喜。还有这个一周大事也是我想要做的，我之后要找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去搭了环状线。他说呢，从新庄到板桥现在神快， 一起去看一看永远。 大鱼的一周大事是星期天要去台南跟月经港灯节度假2天，过年没有出去玩，所以就非常期待这次的小旅行。有人的一周大事是煮烧酒鸡的时候点火把刘海跟眉毛都烧掉了一半， Oh my god， 太可怕了。另外呢，还因为自己过敏咳嗽，所以美睫店就不愿意帮他接睫毛。 不再是一个人紧紧牵着你的手，那哭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直到我微笑的闭上眼，闪过心里最后的画面。守护着一个人，Oh no no no，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柚子医师陈慕容。大家每天生活都有可能会坐计程车、搭公车、搭捷运，而且最近外送食物到家很流行。那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戴口罩呢？一般健康民众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如果你是慢性病患，免疫力较差，有发烧或是有咳嗽、流鼻涕这些呼吸道症状的朋友，就请你一定要戴上口罩了，这样才可以保护自己跟别人。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Hello, I'm Toby. I'm 7 years old.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in Brand Maps for 10 months. Brand Maps makes English easy and fun, so I enjoy studying and playing English very much. 我是 Toby 妈妈。自从接触了大脑地图短短十个月之后，发现她的自信心增加了，能够流利的使用英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防疫关键时刻，用老行家燕窝打造最佳防御力。二月底前燕窝防疫专案限时优惠，健康守护升级，0800-813-813，老行家燕窝关心您。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湘龙、 萧同文、 查尼、 林乃金、 朱伟英、 马克、 玛丽、 唐晶莹、 黄子佼、 尹昕、 广宇、 Maggie、 雨欣、 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敢假期过完，我就醒过来。 Take it now， 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今天来到了星期五2:55，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五是一周大事的时间，在 APP 上面的一周大事有双胞胎的妈妈，因为双胞胎狂踢啊，已经失眠了一个礼拜，辛苦了。还有个一周大事呢，说发基因开团购啦。这个留言的人应该是吴玛丽本人吧？现在没有在录影，这是空档这样子。好，如果你想要知道法金是什么的话，你可以搜寻玛丽的象牙塔在 Facebook 上面，或是青春点点点在 Facebook 上面就可以看到啦。这个一周大事，世界顶尖滑冰娱乐秀 Art on Ice 歌舞冰上，这是2020年最有价值的一场演出，里面呢包括了奥运金牌、世锦赛冠军、世界前五名的滑冰选手都会在一起，再搭配上现在你听到的这位歌手，葛莱美得主麦克波顿 Michael Bolton 深情献唱。相关的活动讯息呢，可以到 UDN 售票网查询。25周年的巡演亚洲啊，仅此一次。巡演的日期呢，就在2020年的4月10号到12号这三天，一共有5场演出的地点会在台北小巨蛋。 想见证 CNN 评选日本最美原来与神社，或是海天一线角岛大桥呢？福冈博多车站出发，山口县一日游巴士，满足你的所有愿望。详情请洽雄狮、可乐旅游、一飞网、东南大兴旅行社。 山口の魅力感じよう。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2月10号，周兴哲。请锁定飞碟随堂考，张若凡要送给你时尚造型彩妆组哦。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政府宣布禁止国际邮轮靠泊我国港口，但是准许载有1709名台湾游客的立新邮轮宝平星号回台。各单位协调之后，要求宝平星号折返那霸港，好让邮轮上将近30名外国旅客下船，再开回台湾。台湾游客回台必须通过检疫才能下船。不过，台湾港务公司刚刚证实，日本不允许邮轮停靠那霸港，原船即刻返回基隆港，船上的外国人也搭原船到台湾。目前宝平星号全速回航，预计最快明天上午11点抵达，停靠西三码头。立新邮轮指出，船上旅客共1738名，其中台湾籍1709名，18名菲律宾籍，3名马来西亚籍，3名越南籍，韩国、印尼、缅甸、新加坡籍各有1名，以及1名陆籍配偶。根据船上回报，截至今天中午12点，没有旅客发烧。不过日方担忧，如果船上游客出现确诊案例，势必导致邮轮直接在那霸港接受检疫隔离，所以不允许邮轮靠港。宝平星号已经在日本外海转圈圈长达16小时，日方2度拒绝邮轮靠港，目前船方已经放弃，直接开回台湾。停泊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今天验出新增41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没有台湾人，也没有重症患者。公主邮轮今天声明，日本卫生当局确认这是最后一批检疫结果，如果没有其他无法预期的情况，所有人员将在船上隔离到19号。接下来的隔离期将持续提供船上旅客免费网络和电话服务，好让旅客可以对外联系。日本政府今天公布检验结果，41人确诊肺炎，国籍包括日本21名、美国8名、加拿大和澳洲各5名，英国籍与阿根廷各1名。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国家卫生研究院今天宣布展开疫苗研发，首选生态疫苗，目标两个月内研发出来，半年内进入临床前试验与临床人体试验。国卫院利用现有的技术平台与生物制剂厂的生产能量，开发治疗型马血清以及四类预防型疫苗，包括生态疫苗、重组病毒疫苗、DNA 疫苗以及次单位疫苗。董事长卫福部前任部长林奏炎今天指出，中国1月11号公布新型冠状病毒序列之后，国卫院随即启动合成生态疫苗研发，力求两个月内端出初步成果，至少要有老鼠试验证实免疫效果不错才算数。其余三种疫苗列为第二阶段研发目标，研发期间同步展开下一步临床试验申请，分包两三个月后研发出生态疫苗就能无缝接轨，力求半年之内进入临床前试验。国卫院说明，生态疫苗就是蛋白质疫苗，加上佐剂就能促进人体免疫反应。至于专家预测，肺炎疫情可能持续到夏天才会趋缓，国卫院研发疫苗速度可能赶不上疫情高峰。但是目前各界不确定肺炎会不会流感化，如果演变成流感，疫情就会时高时低，到时候一样需要疫苗预防。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45点，成为2382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5点，成为2211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5点，来到287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点，来到1060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5点，成为2731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5点，跌幅1.39%，成为3186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36点，跌幅1.16%，来到11612点，成交金额1286亿。封面通过，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中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台南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容易吹起8到9级强阵风。大陆冷气团南下，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冷。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终于办完公司临时人力的甄选面试了，这次面试结果总共录取了5个人。 哇，这阵子辛苦了，你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的大石头。那这些人何时报到啊？给多少薪水？ 跟他们谈好了，到职日是109年2月，请他们过完春节再来上班，暂时先以基本工资给薪。 那你要记得在到职当日帮他们加保哦，还有申报他们的投保薪资也要稍微注意。 嗯，怎么说？ 109年政府新制核定的基本工资，从109年1月1日起，由原来每个月23100元调整为23800元。所以，从109年1月1日起，劳工保险投保薪资分级表也会配合修正，全职工作的劳旧保被保险人投保薪资不可以低于基本工资23800元哦。 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男人啊，一起来一吐事业的苦水，分享家庭的经验。体育、收藏、电玩，在男人窝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男人的生存之道，全都在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由我黄丹妮主持的《有福男人窝》。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从爱你到生你，好不容易，连呼吸都要有你。飞天。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哦，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07，我是欧马克。在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呢，哥哥妹妹有意思要为你送上的是诚实电影预告院，一般来说是这个样子的啦。但是呢，当只有我一个人主持诚实电影预告院的时候，我要自言自语，这实在是有一点点太干了。所以来分享一下本周会上映什么新片，以及我们的电影票房吧。过得快乐些，话题没有终点，夏天提早出现，汗水湿透白衬衫。一开始来分享的这个票房排行榜呢，是一个历史票房排行榜。历史票房排行榜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有一部强片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广告词，片商广告词会说打破影史记录，好，打破影史票房记录。那这个票房记录呢，有这个，我们今天就先从美国票房记录排行榜开始讲好了，就是全球跟美国真的差异不大，就都是一些科幻跟动作片。在全美的历史票房排行榜呢，第五名是《复仇者联盟三》，然后第二名是《复仇者联盟四》，那第四名呢是《黑豹》，所以呢 ，Marvel 的新的改编系列就已经强占三名。第三名呢是《阿凡达》，而第一名是《I Am Your Father》《星际大战》的《原力觉醒》《Star Wars》。那最近呢，其实也是在上礼拜、上上礼拜。反正某一个礼拜也是星期五的时候，在询问说大家哎有什么剧可以推荐呢，然后就有听众朋友们在 APP 上面推荐了这一部剧，叫做曼达什么人啊，这是我最近的午餐配的剧，曼为什么会一直想曼陀珠啊，曼达罗那其实这一部影集在讲什么呢？这部影集其实就是《星际大战》的一个分支，一个前传。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我看第一集的时候呢，我知道这是一个《星际大战》的相关的电影，因为里面的人物啊，还有那个色调啊，其实都跟《星战》很像。可是呢，到了第二集的时候，到第一集最后，到第二集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跟《星战》这个关系如此的密切，因为可以看到一个尤达宝宝。曼达洛人，耶耶耶耶耶，谢谢曼达洛人啊，里面可以看到尤达宝宝，好可爱，好萌啊。Dancing in flames, dancing in flames, throwing me. 3:13，而在呢台北上周的周末票房排行榜当中呢，台北的这个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五名呢是他们 Little Woman， 第四名呢是《绅士追杀令》，然后第二、第三名是上周的第一、第二名，分别是杜立德 Doolittle 跟 Bad Boys for Life 绝地战警。那绝地战警呢，在本周一样也是在全美票房排行榜遥遥领先的冠军，而全美票房排行榜第二名是我们台北的票房排行榜的第一名。这部片呢，我有很多的朋友去看了。出来就是两个字，叫做神片1917。Drag me to death, like a lit cigarette, took my last breath, like the smoke from my lips, I've lied for you, and I liked it too, but my knees are bruised from kneeling to you, I've had enough, but you're too hard to quit, we've had our fun, now your sugar makes me sick, I've lied for you.而在这边呢，可以很大胆的预测下一周的全台票房排行榜冠军，就是现在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收录在的原声带，电影原声带当中，就是 Birds of Prey 猛禽小队。而且因为猛禽小队要上映，本周的上映电影真的是大家都闪边去，哎，就是全部让给他这样子。虽然呢，在这部片里面没有看到小丑，但是小丑的存在感非常的高，一直提到 Mr. J， 还是我应该放个周杰伦的歌啊 ，Mr. J。I found you naked on the floor, hungover, got some number written sloppy on your palm. It's over, yeah, I recognize just who you truly are. A liar, so I said all of your records and your clothes on fire. Like, what's up? I'm gone now. Feeling good, feeling great, I'm a don now. Like, bye-bye, I'm set free. Not on my mind, no lie, you're just a badYou're just a bad memory. You're just a bad memory. Just a bad memory. I counted every time it hurt. 1,000, swear to God I smell someone else on your shirt. No doubt you made me question everything I thought I knew.Lesson, so I learned how to manipulate the world. A blessing. Like, what's up? I'm gone now. Feeling good, feeling great. I'm a don now. Like, bye-bye. I'm set free. Not on my mind, no lie. You're just a bad memory. tattooed my name on your neck like a chain. Just a bad memory. Bad memory. 听到这首歌曲呢，一样来自于 Birds of Prey 的电影原声带。那这一张专辑呢，跟电影呢，其实都是走一个哦，让你看到爽的路线，听觉上面的享受也是非常的丰富。现在在听这些歌曲，实在是不自觉的会跟着一起动起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Sophie Tucker。 待てね。 进歌金曲， 等待结束，小贾斯汀。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Say the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Any day, any day. Say the word. Side, you're number one. Yeah,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gic,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小贾斯汀，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柚子医师陈慕容。洗手除了用肥皂之外，使用酒精或干洗手也是可以清洁手部的，只要2到5cc 就可以了。将酒精或干洗手喷在手心、手背，并搓揉20秒就完成。提醒几个重要的洗手时机：吃东西前、照顾小孩前、看病前后、擤鼻涕后以及上厕所之后，在适当的时间洗手，才可以有效预防病毒感染。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百官网金榜题名， 行政消防警察特考3月报名，6月考试，月薪上看45K。百官网特聘警察辅考名师，特选必读圣经， 轻松准备，快预约试听课程。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撼动灵魂深处的反战经典合唱作品，英国作曲家布瑞顿《战争安魂曲》2020亚洲首演。魏武营与英国国家歌剧院跨国共同制作，舞台布景、演员走位，英国原装登场。2/8、3月1号在魏武营歌剧院，精彩节目套票自由选配，更多优惠，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提供。 享受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大家好，我是纪怡玲。 La discoteca hay una 听到这首歌曲 Muevado 3:3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然后呢，这个段落呢，想要一样要请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看的剧是什么呢？继上一次我们在分享剧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在 APP 上面推荐的，包括《爱的迫降》，好，我已经追到最新了。然后曼达，我又忘记什么罗人，往前滑一下，曼达洛人，我已经开始追了。然后这一段时间我还看了什么？我还把《The Bowlers》好球手，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啊，也最新一季把它追完了。上次听众推荐的 BBC 的剧《Dracula》就是吸血鬼的德古拉，我也开始追了。可是这部片我看得异常的慢，因为一集有一个多小时，可是那个叙事的节奏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觉得很慢。就算《爱的迫降》有一个半小时，可是不会有感觉这么慢的感觉。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Y es que esa belleza es un rompecabezas, pero pa' montarlo aquí tengo la pieza, oye. Oh yeah.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o en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Cerra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Quiero ver bailar tu pelo, quiero ser tu ritmo. Que le enseñes a mi boca tus lugares favoritos. Déjame sobrepasar tus zonas de peligro hasta provocar tus gritos y que olvides tu apellido. Despacito, this is how we do it down in Puerto Rico.I just wanna hear you screaming, ay bendito. I can go forever cuando esté contigo.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Que le enseñes a mi boca tus lugares favoritos.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Hasta provocar tus gritos. Y que olvides tu apellido. Despacio. 来到3:33，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五的下午邀请你来推荐一下你最近觉得很不错的剧。在飞人梦的 APP 上面呢，一开始有人推棒球大联盟，有人推梨泰院，是一部韩剧，梨是水梨的梨，泰是泰国的泰，院就是院子的院。有人说最近看完一部戏觉得蛮好看的，然后这部戏呢，其实我在很久以前我有看到我的朋友，就是也是疯狂的沉迷一群女生穿着橘色的衣服劲爆女子监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监狱题材会有一点点有一点抗拒。我曾经有追过 Prison Break，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迷，超级超级迷，然后迷到后面觉得心情会随之起伏，可是起伏到后面实在是太怪了，就是为什么你一直逃不出来呢？然后你好不容易逃出来以后，结果你的人就是你的哥哥还是谁，然后又进去了，你又要把他救出来，反正就一直绕。然后再来还有一部韩剧是关于一位

one day some girl's gonna break your heart. And ooh, ain't no pain like from the opposite sex. Gonna hurt bad, but don't take it out on the next, son. Throughout life, people will make you mad, disrespect you and treat you bad. Let God deal with the things they do, cause hate in your heart will consume you too. Always tell the truth, say your prayers, hold doors, pull out chairs, easy on the swears. You're living proof that dreams come true. I love you and I'm here for you.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me and you, just me and you, taking the world. Down, hold my hand, hold my hand. Just me and you. I'm always here for you.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I'll be there. Whatever you need, woo, just call on me. We gon' rise, whatever we gon' need, shine. I'll be there for you anytime, you and I. True that, true that. Just the two. 就我们两个人 ，Just the two of us。 That's a really good song。 为什么 can't pay for this dad？ 3:41，哥哥妹妹有意思。最近大家推荐的剧啊、不只是最近啦，当然那种经典真剧非常非常好看的，也是可以推荐。有人就推荐了紫罗兰的《永恒花园》，这是一部动画，很感动。然后是被老公推荐看的，呜。一部 Netflix 的纪录片叫做全民疯喵 Hashtag 全民疯喵，在介绍到底猫是如何在社群网站上面引起风潮的呢，非常的疗愈。那刚刚既然讲了这么多监狱的题材，在过年期间呢，我也看了 Netflix 上面上架的国片《阳光普照》，把握时间，掌握方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真的很想要接收听经过。但是那是这一部电影当中，是因为其中一个角色他是一个驾训班教练，所以这个驾训班教练他这个驾训班呢上面这个八字真言就是把握时间，掌握方向，掌握你人生的方向盘，把握好你人生的黄金时间。 待てね。 大家好，我们是 好妹妹， 我是小厚， 我是秦昊， 这里是我们的新歌《一抹青》。 这首歌由音乐教父罗大佑老师和金牌音乐人姚谦老师联合作词， 这首歌也表达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意象，快来和我们一起收听 《一抹青》。 什么同时你惊喜，什么让你看分离， 什么让你看分离， 接令的人来自西里，自身命运自己聆听， 自身命运自己聆听， 让我有个爱真心情，让我有个梦真来临，真的给我天地一抹青，浪得了风声的虚名，飞过了狂暴的航行，是你让我终于重现光明，为了谁的爱的来临，为了什么梦去追寻，真的已是波中一抹青，看了浮世绘的风景，听到无情歌的不平，蓦然发现自己才是风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越三十年第一栋超跑豪宅，60米林荫大道第一排，108米壮阔门面，桃园市府新地标，媲美上海半岛酒店电梯同门，采用全球限量阿玛尼手工厨具，120平顶级限量超跑豪宅，中越美术花园，03-356-6677。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鸡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极选1/6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鸡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鸡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我是谷谷吕思维，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今天整形台上的人生这个故事来自于卡米尔。卡米尔的爸妈从来没有说过她美丽，虽然呢线条特征跟漂亮女孩完全一样，然而卡米尔确实不到漂亮的程度。她大概45岁，棕发，身材纤细匀称，而且衣着得体，称得上是零缺点，但是不漂亮。卡米尔的整形史是从18岁的抽脂开始的，由她的父母提供的。从她说出提供这个字眼，还有把它放在叙述里面的方式，可以听出一点弦外之音，他的父母就是他问题的根源。我自己有个16岁的女儿，如果从家长的角度出发，我一开始并不觉得父母会主动要求未成年的女儿动手术。 可能是女孩会一直吵着要整形，爸妈被吵得累了，只好让步，同意她动了手术。她没有花什么时间谈论她自己，我不认识她，我只是个医生，我能知道的就是告诉她我知道的真相。做了几年的心理分析，她不信那一套，她知道父母觉得她不漂亮，这才是她一层一层自我解构的根源。很多人会说这样的故事，当我在听这些人的心声的时候，我既是一个母亲，也是一个女儿，这样的双重身份使我至少能够想到两种不同版本的真相。也许是卡米尔她说的对，我经常看到一些很自恋的母亲，基于自己是个美女，就无法忍受女儿不漂亮这个事实。我还记得有位超级漂亮的母亲用手指着她的女儿说，医师，你不能让她这辈子就这样子。她的女儿只能一脸抱歉，穿着内衣站在医生我们的面前。另外还有急着让孩子挨刀的母亲，要我帮孩子的招风耳动手术，尽管她的孩子才5岁，根本看不出来那是个缺陷。我想到了我女儿，她从13岁起就经常缠着我说要做下巴，要做臀部抽脂，或是让胸部看起来更大或更小，然后呢还说，妈，你很不合理耶，你看你明明帮这么多病人动手术，你自己也做，可是你为什么不让我做呢？卡米尔对自己的看法很有把握，感觉她是在做心理分析时找到这个解释的，想必她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心理分析室的沙发上。她眉飞色舞地告诉我这些解释。卡米尔其实聪明又有趣，他的分析使他不再那么相信过去所相信的了。话虽如此，他还是做了他的第14次手术。18岁大腿抽脂，20岁隆乳，25岁雕塑鼻子，30岁紧致拉提胸部，之后又抽脂，还有胸部的疤痕整复，40岁进行脸部微创拉提手术，然后是腹部整形。后续为了矫正以前手术留下的痕迹，他又动了几次手术。简单来说，他在45岁的时候已经做了10多次的整形手术，认识全巴黎的整形外科医生。而面对这些成果，他批评他们所有人，一个接着一个责备，因为他们全部都失败，他们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现在他来找我，要我帮他动手术，来避免他再次动手术。我当然也希望自己可以实现这个终极的手术，我当然希望我的手术可以修复他的内心。他认为他现在这个样子还存有一些错误必须修正，他都已经不会再用他的来指称自己的器官了，他不会说是他的肚子、他的乳房，他会说那是他们的、他们的。他觉得他的身体器官都是为他们动手术的整形外科医师的。现在他要求我要帮他做最后一次，我应该要怎么办呢？卡米尔觉得自己的丑陋是有道理的，厌恶自己的人不可能美丽，这种人不断挑剔自己的外貌，同时对自我感到羞耻，这其实是享受自恋的一种形式，身边的人并不会谅解。如此严重的自我厌恶往往使别人变得不再友善。然而他的痛苦也不是假装的啊，光是走进电梯这种一般人眼中的小事，对他而言都是一样考验，他必须要避开自己的镜中倒影。我越听越感到手足无措，我真的有办法帮他动手术吗？其实当医生当了这么久，我有自己的一套专业判断。我光从一开始的谈话我就知道他有身体异形症，这个异呢是猜测那个臆测的异，这是一种精神障碍，患者会过度关注自己的外在，并将缺陷夸张化或是产生臆想。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说他的身体有多恐怖，然后让我看了他的身体，但是当然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地方不对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故事必须要先停在这边。先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是欧马克，下周再会喽，拜拜。 全主打。 杨丞琳、徐佳莹默契组合再次合作，无畏感情观的畅所欲言。 沙地所到之处住着自信，堡垒勇气从来不缺，我有的是时间。手机恋爱诗篇映出的苦甜，像青春投下最挑衅的粘贴。不管它是浮夸还是假话，我是 这首曲风个性强烈，感染到每一位听到歌曲的听众。杨丞琳、徐佳莹，《恋爱》。 We love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林口荣耀进化，澳洲 PTW 团队 ，A 九家乐福商圈，正文化三路，玄泰 PTW。42-52平，双主卧，三卫浴，2609-2000。玄泰机构精益行销。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9。